圣诞节快乐！谢谢谢谢。我们为什么在圣诞节要快乐呢？我们在庆祝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在庆祝耶稣的诞生，耶稣的生日。那么耶稣是谁？他就是上帝的儿子。但是上帝的儿子是从永远就有了他，但是他2000年前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了，就是加上了人性成为人。那么他为什么会想要从天堂那里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呢？就是为了拯救我们。今天晚会的题目就是为拯救而来。我们也已经听了2次，天使告诉玛利亚与约瑟，他们要给这婴孩起名叫做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，因为他要拯救人。耶稣这个希腊文的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或者上帝拯救。那么耶稣从什么而拯救了我们呢？天使告诉约瑟说，耶稣会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但是罪恶是指什么呢？当然杀人放火当然都是罪，但是当我们基督徒看圣经形容罪的时候，这个是指任何不对或者不好的事情。所以杀人是犯罪，打人也是，但是乱骂人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这个也是罪。其实只有在想要乱骂人，这个已经算是罪。任何不对的思想和态度都是，还有自私骄傲都算是罪。那么按照这样的定义，圣经就正确地说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因为我们没有人达到100%完美的程度。所以耶稣诞生是为拯救谁呢？就是为了所有的人而来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罪人。但是问题是说，不是所有的人认为他们是罪人，不是所有的人认为他们需要耶稣拯救他们。我现在就讲一个故事来表达这一点。有一个人，他名叫张三。那这一位张三，他有癌症，但是他不知道。那么有一天，我就告诉张三说：“张三，你有癌症。”但是他对我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相信你。所以他就不理我，他也没有去看医生。但是他真的有癌症，并且这癌症在他的身体里面一直发展，越来越厉害。等到张三有一天觉得不舒服，他就去看医生了。但是这时候已经太晚了，他的癌症已经到了第4级，没有办法救他。张三几个礼拜后也就过世，很可惜。但是现在我们就换另外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李四。是的，李四照样得了癌症。我也跟他讲，那虽然他觉得应该不会，他觉得他身体蛮健康，但是他还是去看医生。看的时候果然他真的有癌症，但是还很早，只有到第2级而已，并且有新的药物可以完全治疗这还不是很严重的 case。 虽然健保不会帮助他付这个药，也是很需要很多钱，并且他没有那么多钱，但是医生说如果你吃这个药真的会完全治好了。所以这个李四他就找出这笔钱买了吃了，果然他的癌症就完全治好了，他现在完全健康。好，这个故事就在这边到这边。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这个，今天上帝在跟我们所有的人说， 你们都有属灵的癌症，叫做罪。除非你得到医治的话，这属灵的癌症会杀了你，并且这个杀就是指你要永远死在地狱那里。那么，无论你像张三就不理我不相信，或者像李四反而相信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疾病，因为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。上帝也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接受相信这个事实，因为他不要任何人下地狱了，他要我们所有的人反而上天堂去了，永远与他同在。上帝也已经提供了属灵的药物，可以完全治疗我们的疾病。那这个药物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。是的，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每一位。耶稣2000多年前来就是为了拯救而来。他怎么做呢？首先，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是唯一的人，都没有犯任何的罪，他就是完全完美的活着，也没有不对的思想态度。但是他虽然是完美的，他反而受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，我们这些有属灵癌症的人，耶稣代替我们受我们这所有的人应该受的惩罚。当他在那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他就是替我们受这个惩罚。耶稣是那样拯救我们的。他的受死，然后第三天复活，就是上帝提供的属灵药物，可以完全医治我们。现在所有人吃这耶稣的药物，就得到完整的治疗。怎么吃这个药物呢？就是相信耶稣是为你而做一切。虽然这个药物可以说是非常贵的，耶稣上帝的儿子需要痛苦的那样为你死，但是对你来说，这个药物是完全免费的，你不用付任何的钱或任何的努力来得到。耶稣已经做了一切。当人相信的时候，他们只有在领受这白白的礼物而已。圣诞的礼物就是耶稣他赐给你这个拯救。那相信的人，他们只说太好了，阿们，谢谢耶稣。那当人相信耶稣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就称耶稣的完美耶稣的完美为你们自己的完美，因此你们就不要受惩罚，不需要下地狱，反而可以上天堂，永远与上帝同在。这个拯救换句话就是上帝完全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的罪。其实耶稣已经赦免了全人类的罪，已经拯救了全人类。但是很多人认为他们不需要这个赦免，不需要这个拯救，他们就像张三一样，认为他们很健康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很可惜，但是我自己希望，上帝更希望，若不是今天，有一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相信，可以承认我们都是有属灵的癌症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并且我们需要耶稣所白白提供的治疗，他自己的受死与复活，因此我们就得到这永恒的拯救。现在还来得及，但不要等到太晚了。若有兴趣多了解这一切，非常欢迎你来到教会。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教会，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10点钟还有晚上8点钟都有中文的崇拜，早上也有9点钟的中文的圣经课程，那礼拜天下午也有越南文的聚会。非常欢迎你们来多了解耶稣如何是为拯救你而来， 圣诞节快乐，阿门。